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村里嫁进来的一个越南新娘的故事。这个外国女人是怎么来到他们村子的？会过得幸福吗？打扰一下，这个小帽子是你的吗？ 我没戴帽。啊，是我的，是我的，谢谢啊。 刚才在门口捡到的，可能是从包上掉下来的吧。 对对，你刚一开始说帽子，我没反应过来。 应该说是小挂饰才对。啊， 其实这个小挂饰也不能说是帽子，应该是斗笠。 哦，对对对，刚才我就觉得这个挂饰还挺特别的，毕竟现在斗笠还是不多见的。 嗯，不过在越南那边还是挺常见的。 哦，这是你从越南买回来的纪念品？ 不是，是我们老家邻居的越南嫂子自己做的。 等等，你们老家邻居的越南嫂子？ 啊啊，我的意思是，给我做这个小斗笠的是我家邻居的老婆，她是越南人。 啊？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越南新娘？ 她确实是越南新娘。传说中的是什么意思啊？ 啊，我的意思是，网上不是经常有那种说法吗？说是越南那边一些家庭重男轻女，女孩子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往往愿意嫁到国外去。可我就是很好奇啊，他们怎么就能嫁过来呢？有跨国红娘吗？ 中介介绍的呀，我们老家那儿有专门干这个的。 是吗？ 可不，当然，现在这类中介也被相关部门规范了，主要是避免越南女孩被坏人骗。嗨，这事儿啊，就得从头说起了。我老家在湖南的一个挺偏远的小镇，经济不算发达，不过因为村里也有自己的传统产业，政府这些年也一直在扶持我们经营蔬菜基地，所以大家基本上也都能过上小康生活。一般啊，只要你肯干，都能不愁吃穿的。不过呢，我们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男多女少。虽然说像我这样考上大学的都会选择在外面打拼，基本上就不回去了，可是村里的剩男其实也不少。再加上现在想娶个老婆要准备的钱和聘礼还真不是一个小数，所以呢，我家邻居老何就一直单身。过去啊，我们也不是邻居，我家对面是一个一直空着的老房子，头两年被老何买下来了。老何都40多了，平时他就靠种几亩地的蔬菜过日子。买下那个老房子之后，他手头本来也没什么钱了，但还是硬着头皮把其中的一个房间装修了一下，重新立了一个大门，说是打算娶媳妇儿。我们都琢磨着他能到哪儿娶媳妇儿啊，没想到刚过完年不久他就领了一个越南女人回来。 我们村从来没来过外国人，所以他一来，几乎全村的人都涌到老何家里去围观了。 为什么非要找越南女人呢？就是因为结婚费用比国内媳妇便宜？ 便宜是肯定的。 老何花了多少？ 6万。 这也不便宜啊。 我们那儿啊，娶个媳妇儿可真比这个贵多了。而且之所以找越南姑娘，还有好多其他原因。你看啊，越南不是和广西、云南挨着吗？所以那边的越南人就更多些。而我们老家湖南正好又挨着广西，我们村和广西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们那儿也慢慢流行起找越南新娘了。而且这个事儿，也可以算是资源互补吧。咱们这边是男多女少，可越南那边因为历史原因是女多男少，那边的环境也比较传统，据说女孩从小就被教育着要会相夫教子，知道怎么照顾家。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富裕，即便是农村，那生活条件也不差，所以很多越南家境贫寒的女孩都很希望能够嫁到中国来，要不怎么有那么多做中介的呢？ 中介多，难免会鱼龙混杂吧。 嗯，看着那姑娘不咋爱笑，村里人都提醒着老何整清楚那姑娘的来历，那中介是不是靠得住。但是老何说这姑娘是自己愿意嫁过来的，6万是给了中介和姑娘家的。不过因为这越南嫂子也不会说中文，我们也没法了解得更具体。 那姑娘多大了？ 说是23岁，但怎么看都不像这么年轻的，而且啊，真算不上漂亮，所以我们都怀疑她是不是说谎了。不过就因为比较显老吧，和老何倒是挺配的。至于其他的，就和中国人没什么不一样了，除了不会说中文。哦，不过他说他在越南还有个4岁的女儿，因为他身上带着照片呢。 都有女儿了还要嫁过来？ 老何说他在越南已经离婚了，但是家里穷，听说中国这边生活条件好，男人带女人也好，所以就托中介把自己嫁了过来。但村里人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的，好多人都担心这女的待不踏实，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因为大家很少看到那个越南女人出家门。 老何把她关起来了？ 哎，那倒也不是，就是很少带出来。哦，有一次我骑车去镇上，倒是看见他们俩了，老何牵着她在逛街。不过与其说那是牵着，不如说是拽着整条胳膊，好像生怕她跑掉似的。那个女的时不常的东张西望，脸上也看不出什么表情，反正两人走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这日子过的， 不过我们村里的人也还算朴实，日子长了大家也不把她当外人了，经常给他们家送点吃的什么的。可能也是因为觉得一个姑娘一个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怪可怜的吧，更何况还语言不通，所以啊，好多邻居们都很照顾她，就算知道他听不懂也经常跟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尽量融入我们那儿的生活。后来他和我们熟了，也经常会拿出他女儿的照片给周围人看，也有人看到过他身上有好多伤。 老何打的？ 啊，不不不，都是老伤，我们都猜他可能在老家过得并不好，所以才离婚嫁到这里来的。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不愿意嫁过来，所以被家里人打成了这样。嗨，谁知道呢，反正这种话题啊，大家议论一阵也就过去了。其实老何啊，真的对他挺好的，虽然一开始很少看见那女的出门，可是到了后来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自己出来四处逛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在房子周围转转，很少去别人家。你可能不知道，农村的傍晚和城里啊不一样，只要天气好，村里的女人们都会坐在家门口聊天。不过那个越南女人一开始也不参与，一般都是躲得远远的。 毕竟没法交流啊，也是怪可怜的。她这日子一定过得很孤独。 嗯，有一次她还失踪了呢。 失踪了？她跑哪儿去了？ 哎，她这个样子能跑哪儿去啊？大概是刚嫁过来十几天吧，她就突然失踪了。好多人都开始议论说越南新娘靠不住，应该看紧点什么的。不过老何竟然很淡定， 他找了几个亲戚一起帮忙找，最后是在镇上找到的。找回来之后，那个女的就一直待在家里，也不出门。老何问他，他也不说话。这事儿啊，还发生了好几次。有一次，他跑到了后山，找回来之后，他不愿意进家门，老何就一直陪他在门口站着，站了好久。后来老何才弄明白，那姑娘啊，是因为想女儿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吧。那老何就没让他跟女儿联系一下，那边总该有电话什么的吧，写信也行啊。 老何一开始没敢，怕他真想走了不回来了咋办啊。他觉得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等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让他联系家里也不迟。其实也有人劝他，索性啊把那姑娘关起来，毕竟老何平时还要出门干活，周围也没什么人帮忙看着，再跑了估计就找不到了。可是老何却没听他们的，该出去忙就忙自己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越来越相信他老婆真的不是拐来的。你说要真是骗过来的，老何真能放心把他放出来吗？可见对方肯定一开始也是同一家的，只不过不适应环境又想闺女才会想回家。 可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对呀，所以啊，后来周围人又给老何提建议说，得让你老婆有点事儿做，一天到晚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肯定会想别的。所以老何后来就从镇上买了十字绣回来，然后又把做饭的工作都交给了他。哎，你别说，后来那个姑娘就真的没有再跑过。村里人这才发现，她手工做得真好，不仅会做十字绣，还会自己做衣服。她春天穿的睡衣就是自己做的。哦，她还会用竹子编篮子，村里好多老人都时不常的去她家里看她做手工。毕竟啊，现在会做这种东西的人已经太少见了。后来他做的多了，就把这些东西分发给村里人。我这顶小斗笠就是他自己编完送我的。 这倒是个和大家交流的好办法。 对呀，而且啊，他还经常上山去摘野菜。其实那些野菜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像是能吃的，感觉就是普通的草。但是他却能把它们做成越南的家常菜，味道是真是不错啊。而且他还会经常多做一些分给周围的邻居们。就这样，大家和他越来越熟，他也一直在努力学我们那儿的家乡话。慢慢的，他竟然也加入到了傍晚农村妇女的闲聊大军了。不过基本上也都是当听众，他偶尔也会说说自己在越南的生活。他说他的老家也是越南的乡下，那边啊特别穷，连煤都没有，平时烧火做饭都要自己砍柴。听说这些以后啊，我其实还挺为这姑娘高兴的。虽说她嫁到了异国他乡，虽然也是农村，但至少比她老家的条件好多了。而且老何对她又这么好，没少过她吃穿，更没有打过她。虽说老何家在我们那儿也算穷的，可是周围人也从来没有歧视过他们家，反而啊能帮一把就会帮一把。后来那姑娘怀孕了，她也彻底踏实了下来，做产检什么的去的都是便宜的医院。但是真到生孩子的时候，老何还是找了一家我们那儿的大医院。 生的男孩女孩啊？ 女孩。 老何不会失望吧？ 那倒没有，他还真不像好多重男轻女的人那么在乎是不是儿子。对他来说，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就很满足了。孩子生下来之后啊，他就一直忙前忙后伺候月子，什么都不让老婆干。我有时候啊从大门口经过，还能经常听到对门院子里头有说有笑的。 看起来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呀。 没错，他们两口子不忙的时候，就会抱着女儿一起出来遛弯，逢人就打招呼聊聊天，偶尔还会一起骑着摩托车出去逛街，走在一起的样子也不像刚开始那么不协调了。而且很快老二也怀上了 哟。 而且老何还跟他老婆承诺说，等经济条件好了，就把他在越南的女儿接过来一起住。 这也是真爱了呀。不过他家那么困难，又生了两个娃，这日子能好起来吗？ 你还真别这么说，爱情的力量 有时真挺伟大的。自打老何娶了老婆，他的干劲儿是越来越足，这两年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不过眼瞅着日子好起来了，前阵子又出了一档子事儿。 怎么了？ 我们那儿的公安局侦破了一起非法涉外婚姻的案子，还挺大的。 你的意思是？ 当时公安局来了一趟老何家，把他们一家三口全都带走了。 啊？ 后来老何的弟媳妇说，前两天他叫越南嫂子玩微信，还和越南那边的父母视频了，他担心是不是这事儿闹的。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老何娶的真的是被拐的妇女？ 你听我说呀，第二天他们就回来了，一家三口还都笑眯眯的呢。 也就是说他们没问题？ 对，警察一问确定了那姑娘就是自愿嫁过来的，不过当时因为他们家里穷，就没有办理很多该办的手续，所以啊，警察告诉他们这是无效婚姻，这种没有法律保护的婚姻是没办法申请农村保险的，也分不到土地，子女的户口啊、上学啊就都是问题。 那怎么办啊？ 也有办法，只要姑娘愿意，她其实是可以加入中国国籍的。加入中国国籍有两条路，她要么是中国人的亲属，要么就是选择定居中国。对我那个嫂子来说，肯定是选择第二种了。第二种也好办，就是婚姻关系满五年，而且要连续在中国居住五年，这样就能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等这个申请下来了，再在中国居住三年，就可以申请定居中国了。 这么复杂？ 可能手续是复杂了些，但只要我嫂子愿意，就肯定能办下来。看他们现在这小日子过的，怎么可能不愿意呢？ 那就好。 是啊。你说说，本来是个小斗笠的事儿，一下子说了这么多。 这事儿赖我，主要是我对你老家那个越南新娘太好奇了。哎，稍等啊，按照规矩听我讲的故事，我就得送你一杯鸡尾酒。 哎，这么好啊。 哦对了，如果没记错啊，湖南应该是产金桔的吧。 哎，对对，我们老家也有人种呢。 好嘞，请稍等啊。这是为你的故事特意调制的一杯鸡尾酒，它是由朗姆酒、苏打水、蜂蜜、香茅和金桔调成的，名字叫做异乡人。 异乡人？你是指那个越南姑娘？ 对啊，所以我在这杯酒里加了越南饮料中常用的香茅，而金桔…… 哦，怪不得你刚才问我湖南产不产金桔，你是想在一杯酒里同时体现越南和湖南的特色吧？ 没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异乡人，毕竟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祖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只要决定扎根，只要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有眷恋，异乡人迟早也会变成本土人的。 嗯，说的有道理。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们老家人对待异乡人的态度。说实话，无论是谁来到异国他乡谋出路的都不容易，但你们家乡的父老，特别是老何，却用自己的善良、耐心和温暖，慢慢地将这位越南新娘感化，让她产生了归属感，这是非常难得的。我相信现在这位越南新娘一定不再认为自己是个异乡人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位嫁来村里的越南新娘，原作小小鸟，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马斑马、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